故事开始就18、19、10年前到啦，嗰时候啱啱出嚟做嘢噶，咁就喺始创上边嘅，咁就卖鞋嗰阵时，咁咧嗰阵时就可能10多岁啦，咁啊情窦初开咁样咧，咁啊同女朋友咧就落去，啊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以前始创楼下咧系食嘢嘅地方咧，喺角落头位厕所位咧系有间影贴纸相。嘅機喺度嘅，得一部喺嗰條拍埋條柱嗰度嘅啫。 咁好多人攞住喺度影嘅， 係因為嗰陣時最流行，我諗嗰陣時真係好 hit 嘅。其實佢個老闆咧，其實嗰陣時我都成日帶我女朋友落去影嘅咁樣。咁嗰陣時有部肥仔嚟嘅，咁我同佢叫佢肥仔啦咁樣啦。咁肥仔佢就成日幫我咧將啲相咧有其實原來有一做馬嘅。咁咪第一、第二、第三位嘅，你有冇影过 Evan 你自己？ 我好少，我冇呢啲童真，真 系唔得。嗱，佢因为咧咁样嘅，你影咗幅相之后咧，佢一俾你拣，你俾人投票去出现喺个荧幕度啊，定系唔出现咁样嘅。咁咧我就叫佢帮我整到佢第一位咁样啦，咁啊好似叻啲啦，咁啊带女朋友去睇， 威啲 系啦。诶、我哋第一位有好多人投我哋票咁样之类咧，咁样嘅。 即系原来可以做马嘅， 可以做马嘅。咁我同佢都好熟噶嗰阵时，因为啱啱又大家可能我又啱啱做嘢咧嗰阵时。一开始佢又啱啱第一部机啊，即系啱啱搵钱啊，佢系咁大家都好投契咁，成日都喺楼下嗰个 canteen 度食嘢咁样嘅。咁咧佢依部机咧就为佢带嚟咗好多好多嘅收入啦，因为嗰时真系好 hit 嘅。之后咧佢就去咗搞大咗啦，开始咧就去第二度扩张啊咁样。大家可能唔知道有冇去过，已经执咗。其实喺旺角咧有一间咧上楼嘅，我觉得其实佢系老板嚟嘅。 上楼 嘅影贴纸相机，有大概最全盛时期咧就有10多部嗰阵时去，依啲贴纸相机，你估点样攞翻嚟啊？问 喺边度攞？日本订翻嚟咯， 系啦，冇错，日本订翻嚟嘅。咁佢咧，日本订翻嚟一部依啲咁嘅机咧，其实20万到啦，我谂，20万至30万一部啊，其实系。咁佢你谂下，佢第一桶金就喺呢度搵翻嚟嘅，你话搵到几多钱嗰度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因为你嗰阵时疯狂时期咧，我记得佢话俾我听，一日系搵到几万蚊嘅可以。 哇！ 你谂下，我一张30蚊至50蚊嘅，系可搵到10000多、20000蚊咁样，系好犀利噶咯。咁咧佢去呢啲咁嘅机咧，原来咧佢点样嗱？譬如买一部机翻嚟啦，咁譬如嗰部机唔好卖啦，冇乜人影咁样啦，咁你估佢点样啊？ 佢咪攞去二手店、夜冷店咯？ 其实好简单啫，嗱，因为香港咧咁样嘅，你呢啲卖唔到出去嘅，其实 系 你除非有人顶咗个位置做嘅啫，系咪先？咁卖唔到嘅，咁原来咧佢哋系咁嘅，部机咧20多万咁样啦，咁佢就喺美国啊或者日本订翻嚟20多万，咁咧因为有其他落后啲嘅国家咧就要呢啲机嘅， 明白？ 咁佢就可能用翻同等或者更加高嘅价钱 就攞去泰国咁样， 系啦，佢就话试过拎过去印度啊或者一啲东南亚地方。咁其实佢嗰时都几好稳嘅，其实 即系攞完一桶金啦， 系啊，攞完桶金，冇人买咗，譬如因为佢要换新机啊嘛， 系啦，冇人要嘅时候，我又再赚一笔， 再赚翻一笔， 好稳， 系啊，嗰时佢好叻，我觉得佢嗱，佢个样就懵懵地嘅，其实，咁但系佢就真系好叻咯，我觉得一样嘢，嗰时我仲做紧弹弓咁样，我觉得佢好叻啊，咁细个同我同差唔多年纪嘅，其实，咁啊同佢熟咗啦，咁交换咗电话咁样之类啊，咁其实成件事咧都系好耐以前，咁有一日咧。我就喺个 forum 里边咧，就见到有件怪事发生，咁就话一个贴纸相机里边嘅故事嚟嘅。咁咧，佢就话个故事咧，就 系 有一部机咧，佢就影相咧出嚟咧，见到有啲怪异嘅嘢。譬如影咗张相之后咧，可能多咗个人头啊咁之类， 即系唔系佢哋影噶啦， 唔系佢哋，即系唔系张卡里面嘅背景咁之类嘅。咁大家其实嗱，依、這个其实可以讲嘅，其实，部机咧，其实咧，你知唔知点解会咁多个唔同嘅 version 咧？ 佢可以设计好多 嘅 啫。 其实系咁嘅，佢部机咧，大家唔知啊，分4季嘅。 哦， 系啦，咁每一季咧，譬如冬天就出依、這个，夏天出依、這个，咁样之后有两 set， 咁咧佢每2年就换一次，咁你咪觉得系新嘅咯。 哦， 系啦，有技巧嘅，其实系，所以咪觉得你，譬如点解我今年影咗呢 set， 跟下年又呢4 set， 咁春夏秋冬咁样啦，4 set， 咁第三年咧又用翻第一年个 set， 咁你咪觉得哇，好有新鲜感啊，又 即系转翻个布景嘅啫， 转翻布景咁样啦，一 set 个咁样，我觉得几好嘅，其实呢、這个 又环保 又唔觉嘅，真系，咁啊，除非download 一啲 software 过嚟啦，咁但如果喺外国嗰阵时又唔系咁兴 internet 嘅话咧，都几贵嘅，又要空运啲资讯碟咁样嗰啲咧，都几贵嘅，同埋啲嘢系好易泄漏或者之类啦，只碟咁样，所以佢又冇做咁做啦，咁结果咪喺度转嗰啲 wallpaper 咁样啦。咁其中咧，佢话有啲喺个 forum 里边咧，我就见到咧，佢就话个布景里边咧就有 嗰只我都好似曾经见过嘅，嗰张贴纸相咧就系、是、绿色嘅， 嗯， 就后边有啲好似啲好恐怖，好似夜视咁样嘅， 嗯， 好似夜视镜头啊，影到你好似绿色咁样咧，好似透明咁样嘅， 系 嗰张嗰只相嚟嘅，佢话呢张相就咁，我都记得见过呢只相嘅，咁啊呢只相咧其实系冇任何咩人头啊咁之类嘅， 纯粹一幅。街景 系街景，佢唔系街，佢系一个背景，好似我哋而家 You on Life 嗰个布景咁样嘅。其实咁又冇乜特别嘅啫，咁样 佢 graphic 嘅啫，咁样 graphic 嘅啫。其实系啦，咁咧佢就话咧，有一只人头就伸咗出嚟咁望住佢哋咁啊。咁我见到呢篇嘢咧，咁啊谂紧，哇，诶咁邪嘅，有冇可能系我 friend 嗰度啦？最佢话明系新界区，因为其实咧，唔系，因为佢之后，因为其实咧呢段时间，大概几年前之后咧开始式微啦呢啲机，其实讲真系嘅，即系开始冇咁多人影，亦都执咗好多间啦吓。咁佢就转咗去新界区嘅，咁住喺我区添，仲系咁，所以好，我同佢成日都见面嘅，嗰阵时都有时行翻屋企都撞到佢嘅。咁我就谂紧，咦，又系新界区，会唔会就系、是？佢嗰部机啊，咁样之类啦，咁我就或者就打俾佢啦，咁啊问下佢啦，有冇呢件事啦，咁样啦，跟住咧打俾佢就喂，我近排听到报道，即系我开头因为我唔想同佢讲我做紧灵异节目咁样同佢讲，因为其实近排嘅事嚟嘅，我打俾佢问佢系，系啦，咁我唔想同佢讲我做紧灵异节目，想问下有冇啲咁嘅嘢啦，但系我咪同佢吹下水咁样倾下偈咁样， 聚旧下， 聚旧下啦，倾下偈啦，跟住我咪话，系，咁我喺 forum 里边见到单嘢啊，贴纸相咁样嗰啲嘢，跟住佢话，佢直情我冇讲到咩啦，我就系讲到呢啲啫。佢话系我哋呢度啊，佢已经咁样答我， 直言不讳。 系啊，佢直情咁答我喺呢度咯。吓，跟住我话我呆咗吓，咁犀利啊！你即刻知道我想讲咩咁之类啦。佢就话俾我听发生呢件事嘅 前因后果。 系啦，同埋呢件事呢部系用边部机？原来咧，佢嗰部机咧就系、是、我第一次影相嗰部机，帮佢赚第一桶金嗰部机。 哦， 系啦，因为咧，其实佢好爱呢部机啊，因为佢第一桶金赚到佢十几部机，我谂赚到几，我谂几百万，我唔知啊，但系佢，我谂如果以佢咁样计嘅话咧，大概我谂都有，我谂都过百万嘅，如果咁样计，佢有十几部机喎，最成，嗰时佢系好开心，系呢部机系帮咗佢好多嘢，所以佢冇抌到呢部机，亦都冇话再买佢， 即系有感情啦， 有感情，真系有感情。咁咧，佢就继续用呢部机咁样，就话俾我听喺嗰部机发生咁样。 咁但系佢知唔知嗰度系真系影嗰幅嘢系咪真系佢认定系一啲灵异相片咧？ 系啦，跟住咧，佢其实咧开头佢都觉得系老化啦咁样啦之类啦，咁佢就同我讲过嗰、那个就嗰张相嘅，咁大家都唔知道可能。原来嗰张相咪影咗出嚟嘅，咁佢都俾咗佢睇嘅，即系可能写科林嗰个人咧， okay. 就俾咗佢老板睇，哇，点解有个头咁样之类咁样啦，咁佢就话冇理由嘅，可能啲阴影啊咁之类啦，因为部机始终会老化嘛，用咗好多年啊嘛，系咪？跟住之后咧，佢就其实佢决定咗咧，头先我所讲啦，可以将张相帮你摆喺嗰个荧幕度。俾人睇几位噶嘛，系咪投票啊嘛，系咪？咁佢睇，佢同我讲睇翻嗰个投票咧，里边啊系冇要人头嘅。 咁佢有见过有噶嘛？ 系相里边有 嗱，相有 系即系嗰张贴纸相有，嗰张贴纸卡有，系投票都系冇嘅。 但系投票嗰个唔系攞翻呢张相嘅， 一样系呢张相嚟嘅， 都系一张 相，但系里边就投票嗰个上咗电脑嗰个显示出嚟就冇。咁就佢嗰张卡就有，咁佢就更加觉得系可能系啲老化问题咁样啊。咁同埋咧，呢啲机咧，其实咧真系有问题咧，你估佢点做噶？ 真系有问题， 系啊，真系有问题， 影唔到或者 影唔到或者老化咗，咁可能有啲鬼影啊，或者有啲重叠，你觉得点啊？ 我谂攞去嗰啲摆。洗机啊，摆电脑啊，又唔要呢度，拱晒嗰度啦，系咪啊？ 其实咧，呢啲机咧系冇人识整嘅，因为呢啲机系外国运翻嚟啦， 系 同埋系唔会俾佢都唔够胆俾人哋掂啦。 廿、 okay. 几万部机、啊，我讲真，我自己都系咁谂，佢都几啱啊，讲得。咁咧，佢通常呢啲机如果真系坏咗咧，佢就要 transfer 去翻原厂，跟住整完之后又串翻嚟咁样之类嘅。 佢串唔串咧？ 佢冇产啦，佢因为觉得好蚀钱，咁佢、okay. 就其实佢自己整坏过一架噶啦、 哦， 但佢之后咧开始慢慢研究，咁佢做咗十年咯，差唔多都，咁佢咪开始自己整啊咁样咯，咁样睇下有咩事咁之类啊，咁佢全部机咧佢都系一手一脚自己搞嘅，咁佢都好成功啊，我觉得 叻啦， 系啦，好叻噶啦，咁咧佢就 check 个出胶个出卡个位，咁、原来咧贴纸相咧原来出嚟嗰阵时咧。 原来有层胶嘅，咁嗰层胶咧有机会整污糟嗰块胶咧，因为其实一张卡咪大家摸落去咪滑嘅，其实系有层好薄嘅胶喺上边压落去噶，系啊，咁咧佢摸佢话有机会系嗰张胶咧有啲污糟嘢啊咁样，唔清楚，咁啱又好似个女鬼人头咁样之类咧，佢就觉得系呢度问题，咁佢就换咗啲胶咁之类啦，咁就唔想，因为佢部机开始越嚟越多呢啲啊，佢话除咗呢单嘢之外咧，佢有好多客人又话见到有只多只手啊， 即系接二连三嚟有嘅， 接二连三不断入。佢话已经佢觉得系，因为佢开头咧都觉得系嗰个胶嘅问题，换咗系冇事嘅，换咗系冇事嘅。咁之后咧开始咧慢慢地就越嚟多呢啲事啦。咁啊觉得唔关层胶事啦。咁我呢个 friend 咧，咁佢就一个肥仔啦，咁啊佢咧就唔捨得呢部机啦，咁佢又试过将第二部机，佢开头咧就头先嗰胶片问题啦，或者墨水佢都换过啦，咁亦都将第二部机嘅零件咧，因为其实有啲机咧嘅零件系差唔多嘅，同我讲话，咁咧都换过上去啦，仍然系都系喐，直情唔喐啊，用第二部机嘅零件， 咁有冇再影到啲嘢？ 冇喐唔到啊， 喐唔到啦，已经， 直情系啊 ，OK， 即系嗱，我又觉得可能正常都唔顶，因为可能你第二部机唔啱，佢又夹硬嚟又整啦，但系佢话。直情用唔到， 终于 certified 咗 ，但系安翻自己啲又用到咁样，系嘛？咁咧嗱，咁不断咁发生呢啲怪事啦，咁个商场都几恐怖嘅，其实，不如唔好讲边个啦，因为我嗰个住嗰头住，系啦。咁有一晚咧，其实佢咧就系老板嚟噶啦，咁佢就通常咧成个商场都走晒咧，佢都未走嘅，佢最尾收工嘅，因为佢自己生意咧，其实都同埋佢几佢啊冇乜拍又冇拍拖肥仔咁样，可能自己又几中意呢个地方咁啊，成日留喺度啊，食饭啊，睇电视啊，都喺嗰度。 总之吓，一生人都寄托喺呢一个事业上边啦， 寄托呢个事业喺度咁啦。咁其实佢嗰阵时都其实低潮噶啦，我觉得应该都其实而家依间嘢咧已经执咗啦，喺两个月前。 Okay. 系啦，咁我未讲到，咁啊讲埋先。咁咧佢就一个人最尾收工啦，咁谂住成个商场冇晒人啦，咁样咁之类啦，咁啊落埋闸嘅啦，其实，咁佢仍然系嗰啲开住灯啊，咁样咧播住一啲好开心嘅音乐嘅，其实嗰啲机系播住一啲，咁佢突然间嗰晚听到有一把女仔声，就同佢讲就话你屋企人有问题，会可能有事咁样，系啦，即系听到一把女人声啊，真系。佢話佢又唔肯定係咪 會唔會太攰啊啲咁樣嘅 之類，佢都係咁諗。跟住之後咧，聽完依啲聲之後咧，佢部機又喐啦，喺度自己咁樣印嘢咁樣聲，但冇出過任何嘢嘅。佢又講俾我聽依件事，我諗緊哇，點會聽到依啲啊咁樣之類啊，會咁恐怖啊咁樣。我話你冇聽錯啊咁樣，其實我都好幾質。有少少質疑我同佢傾電話嘅時候，我話係無啦啦點會聽到啊咁樣啊。其實佢依個故事有少少似天空小説，有冇睇過嗰本？ 冇。 嗰陣時係林海峰講嘅，就話愛上咗部影印機，咁啊同佢拍拖咁樣之類嘅。係啦，幾得意嘅故事又係。咁佢我都有，我就諗起依件故事咁啊，諗緊哇，你會唔會係即係太中意一樣嘢， 投入咗落去， 投入咗落去嘅，覺得佢會識講嘢咁樣之類啦，咁啊。咁咧我就問佢啦，跟住話唔係啊，真係有人講嘢嘅，佢同我講話。跟住點解咧？原来喺依把声话佢，你屋企人有事，依把声之后咧，依把女人声讲完之后，两个星期，佢细佬喺美国撞车死咗。 哎呀， 真嘅呢样嘢， 咁大件事。 系啦，佢讲俾我听嗰阵时咧，我感觉上佢唔系太伤心嘅，反而佢系觉得系佢知道點解會知有人講， 即係應驗咗一啲嘢。 係啦，佢覺得應驗咗依樣嘢，仲個心情仲緊張過佢。佢細佬已經喺度，係啊，我都覺得好奇怪咁樣。點解會咁嘅咧？自己親生細佬嚟 嘅，可能佢已經接受咗啦嘛。話俾你聽嘅時候已經過咗一段時間， 可能又係咁啦。但佢係幾滿足佢係有個人咁樣，即係佢想講俾我聽話。係啊，唔係假噶，真係有把女人聲咁樣啊。佢咁樣講，即係兩個星期，我即刻問佢：，哇，你唔驚咁樣之類嗰啲啊？佢話唔驚啊，怕咩啫？咁我又冇佢講俾我聽啲故事啫，咁樣之類啫。咁我問翻佢有冇其他嘢發生啦？咁樣佢就話繼續不斷係咁樣咯。咁自從嗰次一把女人聲之後，就冇任何女人聲，但仍然有啲奇怪嘅相啊咁之類。大家我諗人去過嗰度咧，其實喺門口位嗰個商場就 唔好講 係咯，唔講邊 度啦。 咁就係咯，好即係幾暗嘅燈光係幾暗嗰度。咁咧，我決定咗啦。嗰陣時我諗幾個月前我諗，我決定咗自己 亲身落去睇下。 Okay. 因为咁啱又做深宵深宵直播室啦，系咪？咁我决定唔知点解又惊啦，咁啊 又想去睇下啦， 想去睇下。咁我决定个朝早去。咁、 okay. 我就啱又冇错咁样。咁、咧我就落到去同佢倾偈啦。咁我一见到佢，我觉得佢系 潮水 系好唔同咗以前啦，已经好耐冇见啊嘛，我同佢已经嗰阵时我谂隔咗两个月到啦，大概冇见佢，咁我又见翻佢之后咧，因为我嗰阵时翻工唔行嗰边啦，已经咁啊，同佢倾下偈，我觉得佢好似有少唔同咗啦，个人好似讲嘢又 一 focus 唔集中啊， 唔集中啊，好似怪怪地，见到啲乜嘢啊，又好似好怪咁啊，个人讲嘢啊，或者食请我食饭又话食饭食其他嘢啦，食金文椅子，即系讲佢 吓系啊， 佢讲笑咁讲咯，但系好怪啊！你觉得系哇？即系当系讲笑，哈咁样笑完咧，我又觉得哦笑啦咁样，咁就倾下偈，跟住之后咧，我决定咗啊，试一试部机。 Okay. 其实我心里边谂咧， 会唔会咧？咁 系咯，其实喂唔好即系，我反而我又想试，我又惊。有发生啲任何特别嘢，你明唔明？我惊，我即心里边谂就话，唔好有嘢啦，都系想试下， 又好奇咁样啦， 系咯。我觉得我其实我唔啱，我觉得咁做，我唔知点解到而家谂翻起真 系。有时人系咁样嘅，好奇怪嘅， 系咯， 即系你自己个心魔系互相斗争嘅，好多时 系咯，唔知点解 系会嘅。 咁之后咧，我就走入去影相，咁啊拣咗个春天嘅布 景， 佢唔使钱嘅，佢可以整到唔使钱嘅，佢你揿到，咁我。跟住影啦，咁冇其实冇任何嘢，我嗰个系一个开花好灿烂咁样嘅 background 嚟嘅，咁我就影相啦，影完之后咧出嚟，咁等啦，咁我心里边仍然好紧张，会唔会出嚟有啲咩特别嘢咁啊之类啦，咁我又同佢倾偈啊，会唔会有其他嘢噶，话系嘛，唔知噶，佢都咁讲，仲要咁吓我咁样，跟住影咗出嚟啦，见到咩你估啊？好震撼，我觉得 好震撼， 好震撼。 最多咪成个灵体出现喺你后边啦， 唔系灵体， 唔系灵体， 唔系灵体，唔系任何特别嗰啲吓人嘅嘢咯， 白晒， 冇，系我的样嚟嘅，直情系 你个样， 系啦， 但系唔系你而家呢个样， 系我而家呢个样，有咩咁惊咧？嗱，我印咗出嚟之后咧，嗰张卡我睇到唔系我拣嘅背景， 哦， 系啦，但系点解咁样？点解咁神奇咁惊咧？跟住我睇，我谂一谂。呢张相就系个背景，系我九年前喺始创中心第一次影相嘅背景。 吓， 系啊， 哇， 几寒啊！我真系谂起都，哇， 个背景系， 我嗰个背景咧系粉红色嘅， 系啦，系点样 嘅咧？下次带张相俾你睇都得嘅。粉红色嘅，下边有个格仔咧，可以写字嘅咁样嘅，俾你个位。 但系嗰个已经唔再用噶啦，已经。 其实佢部机咪头先所讲嘅，咪四季换嘅。但系嗰阵时唔系，因为嗰个佢话俾我听系第三、第四嘅 background 嚟嘅，就而家佢用紧第一、第二年嘅咁样嘅，即系佢唔会重复，唔会有呢张相先，错都唔会咁样错。佢话同我讲，哇，佢话我跟住谂啊，唔系嘛， 哇，听到你咁， 跟住我嗰阵时仲。带住，其实我有不时都，我其实带住我以前的女朋友嘅相噶，咁我女朋友都唔介意嘅，咁我攞翻出嚟望，直情系对比啊， 系啊， 系一模一样啊，竟然系， 哇， 我嗰下震撼到咧，哇，唔系咁邪啊嘛之类啊嘛，咁我嗰阵时又，即系我已经觉得系有呢啲嘢啦，我直情系有灵体，我又唔敢乱讲嘢，去到即系唔敢，哇，俾佢抌咗部机， 佢知，你冇即刻讲，唔敢讲， 吓， 你唔敢讲， 我直情攞出嚟，佢知啦， 佢知， 佢个感觉系话，佢直情佢话，我都话咗噶啦。即系佢系咁样， 你信佢啦？当时即 系啊，佢即刻，佢系嗰种感觉系好镇定地，我都话咗系噶啦，咁样之类咧，哇！我嗰下真系惊到咧，定震晒成个人咧，点解会咁嘅？一模一样咁样之类咧，咁我就抌咗张相，唔要我直情，跟住之后就再同佢倾下偈咁样，话有冇仲有咩其他古怪嘢咁之类啦，咁样佢就话咁样都系小事噶啦，其实咁样就可能就有啲其他嘢咁样啦。我话咁样唔系小事啦， 对你嚟讲好大件事啊，因为佢特登系俾翻你睇你当时第一张相， 点解会嗱？我其实谂过咧，会唔会系一啲程式？其实我几中意分析噶，我自己有时系分析，会唔会系啲程式出错呢？或者嗱，会唔会非 detection 咁认得你个样又会咁样咧？其实又唔会噶，系咪先？而家啲机冇咁先进。 就算 detection， 你当时两个人影噶嘛？ 系咯，九年前，九年前嘅背景。 你九年前个样系咪咁样啊？ 唔同样， 咁系 咯，唔同样咯。嗰阵时系两个人噶嘛？咁我嗰下我系心嚟一嚟，我真系第二次觉得世界上点解系咪真有啲咁奇怪、 咁巧合啊、 咁巧合嘅嘢咧？咁我又亦都相信系有灵体啦，开始。咁我亦都唔敢喺间铺头里边 再讲啦， 系啦。咁啊，哇，佢咁特别嘅，我唔敢咁邪门，我都唔敢讲啦，已经。我就即刻咁我唔要啦，张相咁样之类啦，咁我走啦，我同佢讲啊，我得闲搵你食饭之类啦。咁 之后就再冇，我惊我上嚟做心思直播就讲呢件事。咁之后咧过咗一排，我都冇理啦，我就记得系呢件事啫，我亦都冇揾呢个 朋友啦。 跟住之后隔咗大概一个月度咧，佢间铺头执咗笠。跟住我打俾佢咧，揾唔翻佢。我真系想跟进翻啲嘢或者之类咁样啦。点解咁样咧？咁样哇！之后喺上几最近啊，我唔记得咗上个礼拜定几日前咧，佢打俾我。 咁点啊佢？ 究竟佢打俾我做咩呢？ 哎呀，好紧张啊， 好紧张咧！嗱，佢打翻俾我咧，其实我其实已经我做了一排节目噶啦，咁我亦都识得一啲譬如 picture 咁之类嗰啲啦。咁咧，我头先冇讲一样嘢，其实佢嗰部贴纸相机咧，当年咧，佢话咧喺出贴纸相嗰个位咧，大家真系有机会啊！摸一下啲贴纸相机上边咧，咪攞手伸只手落去，咪攞啲贴纸相、啲卡出嚟。佢话咧喺嗰个出嗰个位嗰度咧，其实佢系贴咗道符噶。 哇！ 系出嗰个位啊，即系嗰个窿跌出嚟嘅咧，咁 即系隐藏住的，隐 藏住 嘅，有嘅。 系啦，咁佢嗰阵时我唔明佢做乜贴符啦，我冇问佢，因为嗰阵时佢又话贴咗条道符喺度。 因为佢惊嘛，嗰阵时候。 其实咧，我系摸过噶， 系 啊，真系有张纸喺度咯，我唔知咩嚟噶，摸落去我唔知系咪符啦，但系个质地就鞋嘅，咁我唔知系咪佢话俾我听系，我信嘅啦咁样啦，系啦。咁最近佢打翻俾我啦，啊，咁佢好惊啊，真系，佢翻咗大陆做生意，咁就开卖鸡。养鸡仔 贴纸鸡， 唔系养鸡唔关事，完全冇关系啊！佢话喺二线度养鸡仔，就开农场养鸡仔咁样，咁啊生意唔错咁样啊，咁我亦都系问佢点点点啦，而家做成点咁样，梗唔敢问佢呢啲嘢先啦，系咪先？咁咧，我真系觉得好犀利佢，佢因为佢而家香港嗰阵时系有屋嘅，佢唔好讲边度啦，算啦，系啦，咁佢嗰度咧就 卖咗 都系仲喺度噶，佢翻大陆做嘢，但系间屋就系空置喺度嘅，仲咁啊十四楼嘅佢住系啦， 咁邪嘅 系十四楼嘅，咁咧好惊我吞口水先，因为最近打俾我嘅，我都惊讲佢有冇其实唔好咧 ，Evan 有冇咧？ 如果你冇夸大成件事嘅，我觉得你事实嘅就冇话嘅， 但系我觉得佢好奇怪，佢。因为我同佢讲，喂，咁我第一个即系讲开咁样讲完之后，我问佢第一件事，你部机仲喺唔喺度啊？咁样佢咁，佢真系好爱部机，爱上咁滞啊！佢直情，我跟住同我讲，冇啊，部机而家喺我屋企，哇，我话喺屋企，十四楼嗰度啊，系啊，我拆咗屋企埲墙，房嗰埲墙，跟住将部机摆咗喺度， 系， 佢话你得闲可以上嚟影噶， 仲咁咩？ 佢将部机啊，成部机抬咗翻屋企啊！佢拆咗个门，因为入唔到啊嘛，太大嘛，佢拆埋到门，拆埋间房嗰埲墙，就直情将部机摆喺里边，就嗰阵时就未翻大陆之前就陪住佢咁样嘅，咁我就哇唔系嘛，哇你 爱啊真系， 即系话第一桶，但系帮佢揾到第一桶金啊嘛，佢话咁仍然觉得佢，哦系啊系啊，咁佢同我讲啊，佢嗰阵时我谂200磅左右啦，大概。咁佢而家同我讲咧，佢话而家103磅变咗， 唔系嘛？ 系啊，70磅嘅细会，仲劲过啲纤体广告公司啊！都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啊。咁咧，佢咧吞口水真系好惊嘅。咁咧，佢同我讲翻我跟住我问翻佢，开始讲啲灵异嘅嘢，即系讲翻点啊，有冇咩揾你或者 揾 正？佢话开头翻到去咧，就翻咗大陆做嘢嘅时候咧，就。开始发梦见到个女仔，系啦，嗰个女仔就开头好模糊咁样，可能听到声音嘅。咁去到呢一刻咧，佢夜晚发梦咧，每晚都有，每晚都系 同一个女仔， 系啦，就同佢倾偈啊，讲嘢咁之类啊，咁样啦。佢就话明话埋俾我听，系有做过嗰啲敦伦啊，有冇知唔知系咪？ 即系其实啲性行为， 性行为都有嘅。佢话咁，佢直情系觉得。真嘅啦，呢件事真系有咁嘅灵体出现咗啦， 即系甚至乎个女体，即系女灵体， 系啦， 同佢做爱添，有咁样， 系啊，冇错，喺梦里边啦， 系啦， 咁嗱，我唔知系咪真，但系佢讲到俾我听，佢由200磅变咗103磅，我已经觉得系， 唔系佢点解会减到咁多咧？系因为乜嘢？ 佢话冇噶，佢唔系，佢唔系减食，唔系节食，唔系剩噶，我就开始怀疑系咪一啲灵体咧， 就吸咗佢啲， 接触紧咁样啦，我觉得，咁我都有同佢讲嘅， 系 我其实有讲过话，我识啲师傅可能会帮到你咁样，甚至嗰啲啊咁样之类啦。佢、直情系好决绝地话俾我，唔使傻啦， 我而家都咪几好，佢生意又好啊，广州生意好好啊，佢话而家仲搵得多过以前，佢话就唔需要任何人帮手，我咪几好咯咁样。如果真系佢话如果真系呢啲嘢都冇所谓噶，我而家咪几好，我又靓仔咗，肥咗，又瘦咗咁样，系咯，佢又觉得冇乜所谓咁样。咁你即系、就是、我同佢讲，你真系要小心，所有嘢都 即系唔正常一件事咁样发生咯， 系啦， 阴阳之间咁样， 而家直情系 交配， 系咯，交配，直情系我。同埋我其实我觉得成个件事咧，我组织过嘅其实，咁我之后讲埋先，同佢讲完呢啲咁样倾完偈咧，就收线啦，咁冇讲啦。咁我都冇咗佢电话，冇攞佢电话，咁佢打俾我而家，我而家等紧佢再打翻嚟，我想同佢知道更加多佢嘅嘢。 佢会唔会再打俾你咧？ 会噶会噶， 点解咧？ 我同佢讲咪得闲咪打俾我咯，咁之类咁样咧咁。 咦？但系佢可能惊你会。找一些师傅帮佢做嘢喎，会唔会啊？ 哦，咁我唔会嘅，我唔会特登嘅， okay. 即系我会系，即系佢应承佢想要嘅，我咪揾阿 Edmund 帮手咯，揾到啲师傅咁样咯。 但我谂佢而家情况，佢根本唔需要， 唔需要，根本 佢觉得佢一件好事喎、 啊。 而家讲 佢而家觉得系帮紧佢啊，佢觉得。咁、啊、我唔知系咪好啦，但系佢得 喺佢角度， 佢觉得开心，我觉得唔好骚扰佢，咁我又系咪先？ 嗱，但系咁样、啊，你都知呢啲唔可以继续咁样落去噶，系咪先？ 但系到时。掂翻一百磅咁点算啊？唔知点啊！ 真系噶，佢越嚟越瘦， 越 嚟变人干咁。 同埋佢系把声已经变咗系嗰啲系啊，我自由噶啦咁嗰啲咧，得个声度咁之类咧，系、我觉得佢好唔健康噶。你觉得佢个人系唔系一个正常嘅健康人讲嘢咁样，有抑抑扬顿挫嗰啲咁啊？咁你觉得咧 ，Edmund 系咪应该帮佢咧？其实 嗱，应该系要帮，但系问题因为如果事主咧，佢唔俾你帮嘅话，你根本好难帮。 系咯。 因为佢 唔系香， 系啦，亦都又唔系香港啦。咁、你唔通隔山打牛咩、师傅都唔可以做到咁多嘢噶。 同我哋会唔会叫多事呢其实 系啦，某程度 即系有时我哋分享翻个故事啫。 系， 佢又唔需要去，佢又开心。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冇谂过嘅。我话如果真系有需要，我就同佢讲会揾帮佢咯咁样。咁如果佢而家开心，我又觉得冇乜嘢咯。 咁但系你好难讲佢开心到几时喎？即系分分钟两个月后，你再见到佢呢个人嘅说话，真系变翻 佢又打你。 可能六七十磅，即系咁讲啦吓，咁得人惊嘅说话，咁到时你点算咧？ 咁我会唔会 到时真系要出手噶咯？ 到时 你去到咁样， 佢可能到时可能自己都知噶啦。咁样，即系佢而家觉得瘦咗，系反而靓仔咗， 系 啊，即系佢觉得系好嘅。咁另外生意又好咗咁之类咯，佢又觉得，咁咪唔知啦。我真系唔知系咪真系帮到佢啦呢样嘢。